的山林。

叫天涯，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等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你放心吧，兵马。